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喷嚏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东西。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健康北京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的话题。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请他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你好。 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健康话题跟大伙儿聊点什么呢？ 今年的伏天呢比较长，是40天。八月上旬、中旬的气温呀、一直都在30度以上。最近大家感觉的虽然立秋了，但是还真是还相当热。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伏天保健的话题。 对，这个俗话说秋后还有一伏啊。 对， 虽然是立秋了，但是天气还是在这个暑热当中。那今年的雨水又多，气温又高，容易说产生那种又湿又热的这个咱们俗话说那个桑拿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桑拿天呢，闷热潮湿，气压低，这个时候呢，细菌呀、霉菌呀滋生繁殖都比较快，所以应该特别注意胃肠道保健。大家应该保持清淡的饮食，少吃这个生冷食品。遇有桑拿天的时候呢，高温时段减少外出和大运动量的活动，多喝些白开水呀、淡盐水啊，还有绿豆汤，不要长时间直接对着电风扇或者空调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开窗通风。 这是都是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的身体比较弱，有很多人呢还患有比如说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到了这种三伏天应该怎么预防呢？ 天热的时候呀，气压比较低，氧分压也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呢，对缺氧非常敏感的这个心肌啊，还有大脑血管啊，特别容易引起反射性的痉挛，造成缺血，这样呢诱发心梗啊，还有缺血性的脑中风。所以呢，当这个环境气温达到30多度以上的时候呢，老年人应该呢以静制动，停止体力活动，甚至包括散步呀、做饭呀，保证充足的睡眠、饮水和可口的饭菜。 这老年人特别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朋友，我觉得也是特别要注意这个在高温天气下的这种防暑，就是这个户外的这些工作人员。 对， 在户外工作遇到高温天气，像这三伏天，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这个户外工作人员呢，在这个三伏天有天热呢，更容易中暑，所以咱们三伏天的这个调养呢，是包括精神调养、起居调养、运动调养和饮食调养。在炎热的天气呢，特别容易让人呢心情烦躁，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应该呢尽量的多看一看色泽明快呀、视野宽阔的风景，听一听这个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另外呢，因为热睡得晚，身体呢消耗大，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多休息，要补足觉。另外三伏天如果要运动，那么就以散步啊、慢跑啊，还有太极拳呀、广播操什么的，这样的运动比较舒缓的运动好。如果运动的时候呢，还要选择呢，就是早晚气温相对凉爽，公园的湖边呀、水边啊，就这样的地界宽敞、空气新鲜的地方。在饮食方面的调养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多吃一些西瓜呀、桃啊、黄瓜呀什么的，还可以熬一些荷叶粥、苦瓜粥什么的，都有防暑保健的效果。 另外从事这个剧烈体力活动的人呢，就是说户外活动要防范热射病，这个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高温下呢突然发病，体温升高，先大量出汗，后是无汗，皮肤干热，心跳加快，严重者呢可以昏迷、热痉挛或者热衰竭。预防的方法呢，就是咱们尽量的避免在中午高温户外长时间的工作，就中间呢稍微休息休息，回家以后呢多用温水冲冲凉啊，或者用湿毛巾擦浴散热，在工作的中间呢要适时的休息并补充一些淡盐水，另外呢还可以随身带一些湿滴水呀、像藿香正气水呀、这样的防暑的药物呢，以备不时之需。希望大家呢都平安的度过伏天，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还请拨打我们12320热线。好，谢谢大家， 谢谢您带来的健康的知识，那么希望下次节目呢再和大家来分享这些知识。 好的，再见。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各位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呢，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胃肠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宋新，那么来跟大家呢讲一讲有关这个肠胃消化道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和健康的知识。宋医师您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看您这个肠胃外科哈、它主要是还是针对着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的， 对， 这样的一个治疗哈。因为传统上一提到这个肠胃病嘛，可能大家更多的觉得，这不是内科吗？怎么还有肠胃外科？这是什么含义呢？ 作为消化道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你看消化道、胃肠、肝胆，这都是消化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带来的话题呢是胆囊的话题，是吧？ 就是它是也是需要一些手术什么的，这就归咱们外科来管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在伏天里啊，热天也特别需要注意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健康哈、这个其实这个胆囊这个话题呢，说到它在这个位置，它也比较的这个有意思，有好多朋友就说胆囊是不是就是那个咱说那个苦胆呀？ 对，从理论上来讲呢，从解剖学上来讲，大家说这个胆苦胆就是我们说的胆囊。 哦，它是一个囊状。 对，它在肝的下边。 它 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浓缩胆汁。 就是在这个里边会产生胆汁。 不对。 哦， 很多老百姓都认为胆汁是胆囊产生的，实际上不是。 不是啊、 胆汁呢是肝脏产生的。 在肝脏里产生胆汁，然后在胆囊里储存。 对，在胆囊里经过浓缩。 它为什么要这个有这个胆汁的这个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胆汁是人体重要的一个消化液。我们大家知道消化液有胃肠液、胆汁、胰液。这些都参与人体的消化，食物的消化。 哦。 但是呢你看很多老百姓，有一部分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人胆儿大胆儿小 啊，对 啊，这个和胆有关系吗？ 那个是胆子了。 对，这个胆子呢，实际上和咱们这个胆囊呢是没有直接关系。 哦， 咱们说那个胆子，它是由性格决定的，对， 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 代表，一种心理承受能力。 对对对 对, 对， 您的胆儿大，我胆儿小，那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和这个临床上那个胆囊没有直接的关系。 哎，这胆囊它得。在那个位置哈，它在那个肝脏的下边是吧？ 对， 好像跟这个胃什么的，是不是也都 通叠着， 也都通着是吧？ 通叠。 这个位置挺有意思，它要是真的太大了的话，恐怕还不行。 对，胆囊大呢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胆囊大有可能是梗阻，还有可能是胆囊的炎症。 哦， 但胆囊小了呢， 嗯， 有一个问题，有可能是慢性炎症，胆囊萎缩了。 哎，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胆囊里边充满性结石，它没有功能了，胆囊就小。 哎，所以说它太大了不行，太小了也不行，它得保持它的一个正常的状态，才能使你的这个消化系统能正常的这个进行消化吸收营养。这个说起来挺有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会想说这个苦胆啊，我们可能通过一些别的这个方渠道，我们看到它是绿色的，是吧？那我们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胆囊分泌的胆汁也是绿色的吗？ 嗯，黄绿色， 黄绿色。 对， 嗯，这个有时候这个闹这个肠胃病的时候，有的尤其是儿童还会呕吐啊， 吐出来， 呕吐最后出来的那个黄绿色的那个东西， 那东西就是胆汁， 就是胆汁。哎，把这个它是和消化道是连通的，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把适量的这个胆汁加入到这个消化的过程当中， 主要消化脂肪。 嗯，消化脂肪，也是把那个胆汁弄它怎么是喷射呀，还是怎么排到这个胃里或者肠道？ 这是个很复杂，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 嗯嗯、 本身呢，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的。 对。 当肝脏分泌胆汁之后，它首先要回流到胆囊。 对。 在胆囊里经过浓缩。 嗯。 当人进食之后， 嗯， 胆囊会收缩。 哦。 胆囊收缩之后呢，把浓缩的胆汁排到肠道中参与消化。 嗯，这是咱们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它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方式，但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工作方式就不对了，它就会影响到消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哎，还有的人说这个胆囊这它是没多大作用吧，不是有的人把那个胆囊给切除了，还能照样生活着吗？它的这个影响在哪儿呢？ 实际上胆囊切除之后呢、 嗯、 对人体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哦， 为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这个胆囊呢只是起浓缩胆汁的功能。 哦， 这个胆汁呢是正是因为是它是肝脏分泌的、 嗯、 所以切除胆囊之后呢胆汁还是持续存在的、 哎、 所以呢对人体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对，这还是它这个基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理解就在于其实它不是一个产生胆汁的器官。 胆汁是肝脏产生 啊，对。那么缺了这个器官会有什么影响？它不能浓缩了吗？就 这里边呢，可能要分两种情况来给大家解释。 嗯， 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病人呢，可能长期的慢性的胆囊炎， 嗯， 或者是呢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这种情况下呢，胆囊它已经不具备浓缩胆汁的功能了。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病人切掉胆囊之后，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哦， 但是还有一部分病人。他的胆囊是有存在一定功能的。 嗯嗯， 这类病人呢，如果切掉胆囊之后，可能在近期手术刚结束的这段时间， 嗯， 可能还会有消化不良的这种表现。 哦， 因为他胆囊稀了。 嗯， 这样的话消化能力相对差了。 对，这样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我有一个同事， 过一段时间呢，身体适应了， 嗯， 就不会 就恢复了。 嗯，对，恢复 了。哎，这个您倒说，我倒想起来，我有一个同事啊，也是小伙子，结果就是因为这个胆囊的问题啊，切除了，切除了，就是刚刚手术恢复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他老觉着，哎呀，我怎么稍微吃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就 感觉肚子胀， 对， 不舒服， 不舒服，所以现在好像哎生龙活虎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就是人体适应了。 嗯，哎，这个胆囊。它这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病变？病变到什么程度就需要把它切除了呢？ 咱们讲什么情况下需要切除胆囊？ 嗯 啊，首先呢是产生结石了。 结石。 对。 嗯。 再一个呢引起症状了。 嗯。 还有呢造成危害了。 嗯。 危及生命了。 嗯。就 这种情况才要切除胆囊。 就是、 我们要切除病变的胆囊， 嗯、 正常的胆囊我们去。 哎，对， 保留的， 这我觉得感觉跟有点跟那阑尾似的那个原理啊，他要是不闹毛病的时候，没有谁说、嗯、有事儿没事儿，干脆咱把阑尾切了去了，他也是因为发炎啊。 对， 嗯，他的这个炎症主要是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这个炎症呢，主要是因为胆囊结石刺激产生的。 哦， 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胆囊结石， 嗯， 之后它的有三种特殊的表现， 嗯 啊，一种呢叫特异性的 特异 症状。 症状， 还有一种叫非特异性症状。 嗯， 还有一类病人他没有症状。 哦， 虽然有结石没有症状。 特异性症状会是什么样的？ 特异性症状呢，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由于胆囊结石诱发的，其一就是急性胆囊炎， 疼痛。 对，疼痛。 嗯， 第二呢 就是胆绞痛，就是阵发性的痉挛，造成的胆绞痛。 哦， 还有一个呢，结石在排石的过程中，所诱发的急性胰腺炎、梗阻性黄疸以及化脓性胆管炎。 嚯、 哦，这三种疾病是有可能危及生命 的。哎，这个都需要进行手术啊。 对， 这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非特异性症状。 非特异性是什么呢、 啊？所以非特异性症状呢，就是我们餐后啊，尤其进食之后出现的上腹部不适啦，还有胀满感啦，或者有隐痛、胀痛啊，或者说呢，就是一种消化不良这种表现，这种叫非特异性症状。 哎，有的朋友可能感觉吃完了东西以后，不管你吃多还是吃少，它都顶疼。这是不是就属于您说的那个胀？ 非特异性症状。 非特异性。 所以呢，一部分老百姓他呢老觉得自己是胃病，然后去经常吃一些胃药啊，但是没起作用。 它实际上治疗的不是那个部位。 对，而且他最后说一直是胃病呢，又做了胃镜了，但是胃镜也没发现问题。 哎，对。 最后呢，一做 B 超发现胆囊结石。 哦。 所以呢，这就是结石这种非特异性。 非特异性 症状。 那还有没症状的人？ 还有一种叫没无症状胆囊结石。 无症状，但是不是说没毛病。 对，虽然有石有结石，但是呢，这病人呢可能终生很多年都没有症状。 那就说那结石在里头搁着也没事儿是吗？ 也没事儿。 哦，还有这样的。 只是这个体检发现的。 哦。 但是多少年呢？他可能一点症状也没有，不管是特异性症状还是非特异性症状 都没有。 啊。 那要是 症状胆囊结石，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就不用管他了？ 对。这类呢 是吧 可以不用管。 哦。 但是我们要追踪观察，因为要讲到手术的时候要讲到这类病人。为什么要追踪观察？ 对，哎，我常听那个就是有朋友谈到这个肾结石啊，肾结石比较容易理解，它这个比如说它这个排泄的过程中是吧？这个你这个尿液里边它这个矿物质啊，它会沉积起来是成这个结石啊。那这胆囊里边它不是胆汁吗？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它怎么会有结石呢？ 胆汁的淤积或者胆汁的沉淀，最后呢形成这个。结石的那种，所谓老百姓说的那个 核， 最后呢，慢越长越大，形成了胆囊结石。 哦， 咱们这里边讲呢，胆囊结石还有肝内胆管结石，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哦， 胆囊结石呢，大部分呢是胆固醇结石，而肝内胆管结石呢，大部分呢是胆色素结石。 哦，是这样的一种结石， 成分不太一样。 对，往往一说的结石，我们就和那石头联系起来哈，不是说所有的结石它全是那个像我们弄那沙子或者什么的那种 性质还是不太一样。 性质，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硬块，它也叫结石，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哎呀，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一个病人他要切除了胆囊，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饮食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切除胆囊之后，刚才讲到了一类病人呢，他是因为长期的慢性的胆囊炎，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这类病人呢可能对饮食没有任何要求， 就是你该怎么样 该吃该喝喝。 哦， 但是有那个功能的这部分病人呢，可能早期刚才我们讲到了他因为还会出现这个消耗不良的表现，所以这类病人呢，我们建议病人还是不要暴饮暴食，少吃油腻的。 哦，一个是不要暴饮暴食，别吃太多。 对。 再有一个别吃太快，再有一个 少吃 油 腻。 啊，这个如果吃了油腻，那就是表现为不消化。 不消化，肚子胀。 这个挺难受的，咱就别跟自己较劲了。哎，这是一种这个。保健的方法，我听说有一种情况下哈，可以做那叫微创保胆，您接触过做过、 这里面我们说到治疗啊，治疗胆囊结石，刚才讲了，它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症状，特异性的还有非特异性的啊这些症状，咱们为什么要切除病变的胆囊呢？刚才讲了，因为有结石了， 对 啊，有特异性表现了， 啊， 而且呢引起症状了。造成危害了，危及生命了，这些情况咱们都需要手术治疗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慢性的炎症刺激，容易诱发胆囊癌，所以呢，我们也建议病人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那怎么做啊？怎么切呢？ 对， 过去呢，比如20年前。 咱们都是开腹做， 就是打开一个很大的伤口， 对， 把这个捋出来以后， 把胆囊游离出来再切掉， 切掉啊。 但是呢，近十几年来呢，逐步被腹腔镜胆囊切除取代了。 这个怎么讲，就是不会开有那么大的伤口了， 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微创、 哦、 也就是说打三个孔，一个在肚脐眼，另一个在睑突下、 哦、 另一个眼啊在右上腹，通过这个三个孔洞，把胆囊切除取出来。 嚯、哦、那这个、 所以呢这种呢手术呢创伤小，痛苦小，恢复得快、所以目前基本来讲胆囊结石都是腹腔镜胆囊切除。 哦，就是也就是说您平常做手术的时候都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你切除的那些组织啊，那些部分呀、啊、它怎么排出体外，怎么你没有打开窗口，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对，所以说我们呢要扩大一点切口。 哦， 扩大点切口呢要把胆汁吸出来。 哦， 把胆汁吸出来之后胆囊变小了，从一个扩大的切口，把残余的胆囊取出来。 哦，哎，现在这个真的是技术含量很高啊。这样一来病人就会不像以前那么痛苦， 痛苦小啊， 不需要缝合，不需要这个麻醉 啊，麻醉是需要 啊，对，还要麻醉、我这说的也太的那什么。 所以过去呢、你看咱们过去的传统手术，病人呢可能要进食两三天，恢复的也慢，伤口呢也疼，现在呢基本上腹腔镜手术呢病人第二天就能出院。 哦，这是 今天手术明天就能出院。 这你看这个还挺快的啊。那也有的朋友担心啊，这可能我不知道您遇到没遇到这样的这个病人哈、就说你当你建议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切除胆囊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顾虑啊。比如有朋友担心啊，说这个我这个胆囊切除了，胆都没有了，我是不是会影响我的寿命啊，切完之后我还能活几年呀、有没有这方面的影响呢？ 当然有病人会问，是吧，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情况下需要切，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切。刚才讲无症状胆囊结石我们可以但是不做手术， 不做手术 啊。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了呢？当然是充满性结石了。 充满性结石 就是里边胆囊里边全是石头， 就是它实际上里边没有空隙，也浓缩不了胆汁。 对，还有一种呢是胆囊壁局限性增厚了。慢性的炎症刺激造成局限性增厚了，这种呢就有可能癌变。所以呢这类无症状的我们也建议病人做手术。但是还有听众问是不是可以不做手术啊，有没有药物治疗呢？ 纯靠药物把它消减掉？ 过去有。 哦， 现在基本上不应用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药物溶石呢只是针对胆固醇结石。 哦， 而胆色素结石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它化解不了。 化解不了。 胆固醇说白了是不是它就是一种油脂性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啊。 但是胆固醇结石呢，你当一旦停药之后，结石又长了， 它有可能又恢复了。 对， 也不能根治。 对，所以说呢，现在药物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太应用 了，不用了，都是用手术的这种方式。 刚才您讲了有没有保胆取石的方法呢？现在临床上也基本上不做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手术并没有消除胆囊结石产生的根源。 对， 所以呢下次还会长，以后还会长。 哎，这个反复的去承受这个痛苦还不如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的。对， 就是这就没干，你就到了最后的这个问题了嘛，就是他担心这个胆囊手术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有这种 必要？实际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要，这是因为是病变的胆囊，所以要切除。切除胆囊之后呢，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也不会影响生命。你说我是不是切了胆囊之后，能够发生什么疾病啊？或者是不是能不能生存期降低了？ 对， 一般的不会。 和正常的朋友们是一样的。 对，但是呢，最近期呢，这个医学的研究呢，也发现了。胆囊切除之后，尤其是女性患者，十几年之后有可能会诱发结肠癌。 哦， 这结肠癌发病的几率呢要比普通人相对增高。所以呢我们现在说呢胆囊是有功能的，只有病变 我们才切， 不要随便的去把它切掉。 对， 嗯，我还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科学。他这个这些讲到说，人体它很多的器官，它都有那种代偿作用。就是当胆囊被切除掉以后，还有如果是要有这个胆管还有保留的一部分的话，哎，时间长了以后，它这胆管这个地方呢，它就会慢慢的隆起以后，然后形成一个就代替原来胆囊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有这种可能？ 应该不会。 哦， 为什么呢？刚才讲了，胆汁是肝脏分泌的， 嗯， 回流到胆囊先浓缩， 嗯， 如果说你最后发现一个类似一个小胆囊， 嗯， 有可能是手术当中没切干净的 东西。哦，不会是那个胆管它就发生了变化，然后成为？ 应该不会。 哦，这是这样。那有没有可能做一种再造的这种手术呢？类似于什么？ 您说再造胆囊吗？ 嗯。 啊，我想这个目前医学还办不到。 没有，还没有这样的科研成果出来是吧？啊，好像这个像肠道什么的，是不是有这种可以给它修补啊，这个再造啊什么这样的？ 对，肠道可以。 嗯。所以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还应该多多的注意保护它，别让它产生什么毛病，这是最好的。 毕竟这个消化系统是这个人体这个消化系统是几千年变化进化的结果。 嗯，那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您会给人们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的建议来这个保护胆囊的健康，不让它产生疾病呢？ 因为这个胆囊吧，我们说胆囊结石产生它是有根源的，是有原因的， 嗯， 比如说有个体因素还有饮食因素。 哦， 所以说呢，我建议呢咱们要吃早餐。 早餐？ 对。 哦， 吃早餐呢胆囊就会排泄。 嗯嗯， 胆囊一收缩，那些沉积物就可能被排出胆囊， 就排出去了。如果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它会是有影响的。 对，长期不吃早餐有可能，嗯，会诱发胆囊结石。 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是不是也不要平常老吃那个大鱼大肉，吃的过于油腻，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对，尤其是有发现胆囊结石的病人， 嗯， 吃油腻的容易诱发急性胆囊炎。 嗯，好，那么非常感谢宋医师呢，今天带给大家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也希望我们大家都保护好自己的胆囊哈，能够健康愉快的生活。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时间呢，也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再见。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的整点快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